那镰刀，撒喽撒喽，哥哟。个丢个棒跑山哟，喝啦恰恰蹦跑山哟， you Thank you. 很单调，人和他哪怪想你呀，情没扎泪淡淡掉。 Yeah. 寻大娘把菜挑，哎呦疼死奴家了，哎呦疼死奴家了，哎呦。 的小马驹驹跑得欢，哥哥我今日要回家转，一路风景步步上看，只盼算有家中那个亲哥担，亲呀亲哥担，只盼算家中那个亲哥担，亲呀亲哥担。千年的今日三月三，哥哥我离家到后山，赶牛那个放羊把工揽，慢慢两年，慢慢那个两年，真呀真累惨，慢慢的小马驹驹跑得欢，远远望见家乡的山，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，恨不得有一步我跨过乌拉山，恨不

父母你 怒